乐来去开启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第一个小时爵士音乐的时间。 T-Square 创建于1976年的日本，当时呢是在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引以为傲的一个流行精神象征的乐团。1976年呢他们组建了这样一个 T-Square， 其实呢在国外也有非常出色的表演，他们的爵士音乐叫做融合。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下面时间来赶紧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首爵士音乐作品，远雷，遥远的雷动，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到那隆隆的雷声，以及那些个被声音所震撼的人们内心的一些反馈，来自于 T-Square。 来自于日本的 T-Square 乐团，也堪称曾经是亚洲的一流的爵士乐队了。在1976年的时候呢，当时还在大学的这个吉他手呢安藤正荣在学校组建了这个 T-Square 的一个雏形。一年之后呢，萨克斯手尹东义加入到其中。到了1978年9月份，他们第一张专辑 Lucky Summer Lady 在正式发行之后，并且在20多年以来每一年到两年就会有一张专辑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发表。而且呢，我们会听到其中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混合的版本，比方说其中会加入钢琴，会加入各种各样的配器。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来自于一位萨克斯名家，这样的一位作品，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叫做 Huge Groove。 他呢是1962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音乐世家的这个萨克斯演奏家了。他的妈妈是一个钢琴家，从小也是学习钢琴演奏，到了五年级时候他开始学习萨克斯演奏，然后呢就逐渐走上了这个音乐的专业学习之路，后来也多次参加各种各样的爵士音乐团体。那如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班纳小姐 Mademoiselle Banna， 来自于 Huge Groove。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周末的持放时间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呢，已经为您列好了，可以按照日期进行查询，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那下面时间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Mademoiselle Band， 这是来自于 Huge Groove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这样的一位萨克斯音乐家呢，他也是曾经加入过了这个乐团，叫做 Tower of Power。那后来呢，也跟当时多位走红的歌手演奏萨克斯音乐。那其中也是包括跟理查德·马克思啊，在1990年时候与这样的一位音乐家去演奏，并且当时还结识了 Smooth Jazz 的一位大腕人士，叫做 Dave Coates。而整个的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 Huge Groove 都在那些个流行摇滚歌手呢音乐当中进行一些伴奏，直到2000年之后才发行了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Huge Groove。 来一起关注下面的音乐内容，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Us Three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 Cantaloupe，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是他们的一首大热门单曲。 As you k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down here at Birdland this evening. A recording for Blue Note Records. That funky horn. What's that?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R3 带给我们的 Cantaloupe Flip Fantasy 啊，这样一首他们的大热门单曲呢，也是能够让我们继续来去享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喜欢在 Blue Note 这样的一个厂牌的经典的录音加上采样之后的一种全新的这种爵士音乐的融合啊听感。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Jazz on the Avenue， 一起来感受一下 Smooth Jazz 背后在大街上面该怎么样用爵士音乐作为一种这种逛街的伴随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Stay tuned 微信互动不间断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耳边刚刚的音乐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爵士音乐时间当中的第二个时段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David Benoit 给我们的 Watermelon Man 啊，西瓜男啊，西瓜男子。也可以叫做西瓜太郎，挺可爱的一个名字。那其实呢，一向他风格偏于流行状态，被不太准确的会称呼为叫做现代爵士乐的一个演奏家 David Benoit。他呢，其实演奏的比较是轻快、优美的一些个背景音乐为主，而评论家们会认为说，他的音乐呢是有节拍的 New Age， 所以说他的音乐属于是融合爵士乐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爵士音乐的融合，听听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名字呢叫做 Cosa Latina。 listening to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后半程最重要的一位拉丁爵士钢琴家之一 Eddie Palmieri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Listen Her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他呢，这样的一位 Eddie Palmieri， 他的活泼的演奏风格也是受到了兄长 Charlie Palmieri 以及爵士钢琴大师 Macquarie Tyner 的影响，而出生在纽约的背景也让他这个拉丁音乐啊更加增多了一些美国本土的爵士风味。第一个也是将 Salsa 音乐引入到了前卫的爵士作曲家的人就是这位 Eddie Palmieri， 而在不同的音乐的传统融合之下，他的创作也是往往迸发着耀眼的火花。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拉丁爵士乐作品，来自于 Jazz Band 带给我们的 Bin Sky Drive。 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

touch me that way, just know I know I wouldn't be the same. You never put your love in my brain, just know I know that I'm way down by your beautiful collapsing underneath your perfect, drowning in your wonderful. And I'm letting you sink. Shark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位民谣女歌手，创作型的民谣女歌手。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第二小时正在直播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有些人会把 Amy Shark 呢翻译叫做艾米莎哈、也很多人愿意这样去叫她一个昵称叫艾米莎。她呢也是有三张的这样的一个白金单曲 Adore 的一个拥有者，而这样一首歌曲最高呢也是在今年的10月2号时候登到了这个 Billboard 百大排行榜当中的第35位，所以呢有上榜6周的一个好成绩，要恭喜一下 Amy Shark 同学了。那像这样一首歌曲当时也是能够被很多人们了解到，然后才认识到了 Amy Shark 她的一些音乐的创作本真。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去感受一把欧美民谣当中尤其是澳大利亚民谣的唱法和其中能够反映到的这种非常简单纯洁的一种女生她的心思。 Amy Shark 一起来关注一下她的更多音乐咯。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首的热门单曲，来自于 Avril Lavigne， 她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了是不是，那这回她的声音又回来了，让我们来欣赏这样的一首 Head Above Water， 来自于 Avril Lavigne。 I'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I spa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ifeGod keep my head.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Everlovin 涅槃归来，这是他的一首全新单曲 Head About Water， 来自于 Everlovin。 他呢也是历时了五年多的时间的等待，他终于回到了我们的耳边，带着他那样的一个第六张的专辑首支作品 Head About Water 真的是回来了。这是一首关于生命守护、感恩、信念和爱的作品，但是也是在病魔折磨的痛苦的过往当中， Everl 他也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呢当时呢在病痛来袭之后，也是让自己感觉到深入到了水底当中啊，只想拼命往上游，去挣扎到水面，呼吸那一口能够有治愈系的空气。而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在9月20号时候全球公开，那截止的目前来讲已经获得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位的热门单曲，而这个记录也依然在不断上升当中。那么 Everlovin 的第六张专辑的新时代也应该正式揭开他的一个歌唱的新的一个篇章了啊，也希望他能够更好的为音乐去传递自己的心情，能够让我们听到他更多的心声。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Bleachers 的一首歌曲 FE Song， 一起来感受一下 Not So Tropical Love Song， 一起来感受一下没有那么 Tropical 风格的 Tropical 音乐。 Everything seemed alright，children sing on the sidewalk, cut straight through moonlight. I love those days we didn't get out of bed. Oh, left your taste in my mouth, this strange voice in my head. Hope-a-dope and Moab's fan from Alabama and Minnesota fats from Hobo Flats. Bed-taking, hip-shaking, cutie now. Talking about some fascinating, devastating beauty now. They all be gathering from 5 years down at the function at the Johnson. And brother, you better come on. Tell them about the function at the Johnson. Sister, you better come on. Talking about a function at the Johnson. Everybody, you better come on. Tell them about the function at the Johnson. And baby, you better come on. Tell them about the function at the Johnson.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Eggs, 节奏驾到。 No va a ser tan fácil, aunque me esquives como quiera, tras de ti, voy tras de ti. Tú tienes todo lo que quiero para mí, y tú tan sola por ahí. Detrás de ti voy a seguir. Yo sé que lo bueno toma tiempo, lady. Es que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sé disimular. La música que hago solo en ti me hace pensar. Único una rosa yo me la quiero robar. Sencilla, bonita, no se tiene que maquillar. Me mata el piquete, baila duro y le mete. Con nadie se compromete y menos si tú le prometes. Tiene lo que quiero, me tira que yo le llego. No sé disimular, bailo contigo y yo me entrego. Me mata el piquete, baila duro y le mete. Con nadie se compromete y menos si tú le prometes. Tiene lo que quiero, me tira que yo le llego. No sé disimular, bailo contigo es que y yo me entrego.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Es que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Porque cuando te tengo cerquita, me entra una vaina loca que después no se me quita. Es que en mi lista tú eres la favorita. Tú eres la única que este hombre necesita. Lady, lo que yo quiero vale más que el dinero. Yo grabo el mundo entero. Si es por ti no hay pero. Siento que por ti desespero. Cuando no te tengo más. Es que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Me gustas tú nada más. No me importan las demás. Una vaina loca que me da, que por más que intento no se va. Vana Loca 来自于 Mano Turo featuring Ozuna。 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它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些个欧美音乐资讯相关的内容了。其实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最近啊被人们所热搜的 AMA 全美音乐奖的情况。那对于数据来讲，那有一组数据可以让我们了解了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欧美的大牌的音乐颁奖典礼呢，也是收视率创了新低。嗯，没错，是收视率创新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AMA 全美音乐奖颁奖礼的现场呢，收视率已经出炉了。18到49岁的收视率呢仅为 1.8， 收视人次是660万人，比去年的话是暴跌四分之一更多，历史最差。而不过这样的新闻呢，早在今年呢，我觉得也是不足为奇的。即使是更权威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包括像是格莱美颁奖典礼，以及像是艾美奖，以及娱乐性十足的 VMA 等等盛典， 在今年都创下了历史性最差的收视率以及收视人次。而当晚的时候呢，其他的节目表现还比较稳定一些，像是 The Voice 收视率为 1.2， 收视人次是900万，我们这一天收视率 2.3， 收视人次是880万。而 Fox 台的天赋异禀呢，收视率 0.7， 收视人次是210万。而 CW 的这个闪电侠收视人次是210万， 0.8 的收视率，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是不是真的人们越来越不看电视呢？没关系，那就听广播好了，是不是哈？来关注到更多的我们的音乐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来锁定我的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是什么样子的了。 Gary Clark featuring Macy Gray Buddha， 一起来听。 If it's what you fear, my advice is that you show it. So baby cry, if you're high, how will I know it?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版本很有意思，不对，听上去很像印度神曲的感觉。Lead on and on， 来自于 Leo Kyan，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话说这10月10号到15号呢，今日头条联合抖音共同发起了话题活动，叫做我们一起学主持人。没错，就是我们一起学主持人。那么我亲爱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呢、赶紧上抖音还有今日头条搜索我的这个名称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搜索常先生，声音的声，为我加油打 call 啊！我在抖音和今日头条等待大家。那其实呢，我抖音里边已经目前来讲可以看到有 64个作品了。那最新的一条呢，就是我就是担任这个电台 DJ 之外呢，又来去兼任了一把 bartender 调酒师哈，调了一款鸡尾酒，希望您能够喜欢，看看我这个全新的抖音作品。那么马上搜索抖音以及今日头条，搜索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继续关注我们今儿的歌曲啊 31 来自于 Pajaro Sunrise。 Back home from work, she says she's started trying. She often thinks of giving up. The dishes on the sink look like a sin for my chinois. She's to speak her mind with me. Now she's got herself a cat. 31's too early for anyone to feel like that.Back at the good times like the will of her return. Staring out the window like she once stared into the road. Wishing it could get her out to where the brighter summers go. It's a shame, but she takes her in with a sand dump her. The city breaks.To buy some time, smoke some weed, go to bed and pray for a stay. The mirror says goodbye, Ashley leaves late for a train.Round her eyes, tell her nightmares and their ends. Monday morning crowds, resenting Friday evening trains. No one looks her in the eye, they're all walking in their sleep. 31 somehow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done. She looks back at the good times like the will of her return.Like she once stirred into the road, wishing it could get her out where the brighter summers go. It's a shame, but she takes her in with the sand dumper. The city breathes to buy some time, smoke some weed, go to bed.Pray for a stay. It's a shame, but she takes her in with the sand dumper. The city breaks to buy some time, smoke some weed, go to bed and pray for a stay. 像这样一首歌曲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音乐进化论 Miles Singers with most number one hits。 我们来跟您去盘点一下那些个在欧美歌曲榜单当中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们的冠军单曲，一起来听了。这里是节奏驾到，为您倾情送上。 Be the first to say tha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got it back.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四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c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e Royal Concept Need to Know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加上主流的热门单曲的混音 Remix 的时段当中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o coming up next, Alan Walker featuring Sophia Smajo Diamond Heart. Hello, sweet grief. I know you will be the death of me. Feel like the morning after ecstasy. I am drowning in an endless sea. Hello, old friend. It's a misery that knows no end. So I'm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make sure I never love again. I wish that I did not know am I giving up where I belong? Cause every station's playing our worst song. Goodbye, my love. You were everything my dreams made of. You'll be present on the crying dark. If I only were unbreakable. I wish that I did not know where our broken lovers go. I wish that my heart was made of stone. Yeah, if I was bulletproof, I'd love you black and blue. If I was blind, they'd lie for two. If I had a diamond heart, oh, oh, I'd give you all my love. If I was unbreakable, if I had a diamond heart, oh, oh, you could shoot it with a gun of gold. 继续来自于 Alan Walker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 Diamond Heart， 来自于 Sophia Somaggio 带来的亲情的歌唱，正在为您带来节奏下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关注于 Alex X 带给我们的 Little Saints， 同样的话呢，您可以来关注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然后呢可以查询到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了。继续来听下去欧美的热门混音 Remix 单曲。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Cause I love writing new stuff. I'm complicating communication. Just setting me up. I'm up and coming. I'll never stop while they're giving it up.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plan. I'm never making it up. I got a second page of money that I found in my back stash. I'm halfway from my heart racing. It's that bad. I wanna know. I'll take you where you wanna go. Just follow the noise and we can start up a show. Listen closely by DBBS featuring Safe. So coming up next, Satisfied. 来自于 Galantis 以及 Sagan featuring Max. I'll see what the lights are, so let's go to your room. 作品才是王道，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卡妹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Beautiful， 来自于 Bazzi 带给他的全新混音内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锁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了。当然同时的话还可以来关注一下今日头条以及抖音我的账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看到更多我们在互联网当中的相关互动内容。那么像一首歌来自于安利奎和 Matelma 带给我们的 I don't dance， 不跳舞又能干什么呢？括号 without you， 我没有你的时候是不可以跳舞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ast night I got too drunk， Last night I fell in love， It's not really like me， But girl you surprised me， I got an open mind， If you wanna cross that lin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need，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got， When it's only you and me。Don't stop what you're doing. You know I came here for you, girl. I don't dance without you. I know you came for the music. I know you came here to lose it. You got me so into you, girl. I don't dance without you.

带给我们的 Imaginary Friend，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的 AMA 全美音乐奖的相关情况。那么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个 Taylor Swift 美美，她呢凭借 Reputation 专辑也获得了2018全美音乐奖的最佳流行摇滚专辑以及年度的巡演大奖，也更是捧回了年度歌手大奖，成为了当晚的最大赢家。但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已经凭借了23座的奖杯超过了 Whitney Houston， 成为了获奖最多这个全美音乐奖杯的女歌手了。同时呢，他也在领奖的时候暗示了下一张专辑的到来，说我一直会把出专辑当作我人生当中的重要篇章，非常高兴与大家这个分享，也非常感谢你能够喜欢这一张专辑 Reputation。 同时呢，自己也是必须要说非常期待下一篇章的到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了。我们到时候也来关注一下 Taylor Swift 在沉寂了一段小时间之后 Reputation 之后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变化。继续来听来自于 Hand Imagine 带给我们的 Sounds Good to Me。 Sounds Good to Me。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Just look at us, you never bet against our love. Got the kind of thing that lasts. Table for two, she said for laughs, so I'm confused. How'd she turn it off so fast? Don't know what she left me for. She won't talk to me anymore.So if you see her, and tell her I'd do anything I need her.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we were. She said she doesn't love me, don't believe her. If you see her, maybe today my phone will ring, I'll see your name. Try not to hold my breath. It's all a blur, but I remember holding her last.That I was in her bed. Woke up with her head on my chest. This doesn't make any sense. So if you see her and tell her I'd do anything I need her.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we were. She said she doesn't love me, don't believe her. If you see herShe said forever and made me swear I'd never leave her. She said she doesn't love me, don't believe her. If you see her, yeah. Tell her I'd do anything I need her.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we were perfect. She said she doesn't love me, don't believe her. If you see her, if you see her, she remembered her. And I'd be for goodbye, she said forever. And made me swear I'd never leave her. She said she doesn't love me, don't believe herTell her that she's fucked it, I can't read her. We both know she's not perfect either. But if she says she loves me, let me see her. Let me see her.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Trying to get the music right. In my city old car with the scratched up sides. Open windows all the way, cause I ain't got no AC, babe. Let the radio sing what we would say. Cause Sundays last forever. When I got you, baby, Gold on the bottom. fun this year. Give me that money, you owe me, you pay me. I put in my work, make me crack like a 80. Come up off that gravy, don't do nothing crazy. No depends on making, you better not be shady.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All Blank 和 Trap Killers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Milk and Honey 啊，就是牛奶加上蜂蜜的感觉。你听不听到一丝丝的甜甜蜜蜜呢？来继续关注并没有那么让人感到甜蜜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在今年的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上面呢，这个已故的说唱歌手 XXXTentacion 他呢专辑呢是叫做17啊，也是获得了这个我们本年度的 AMA 全美音乐奖的最受欢迎的 Soul and R&B 专辑奖项。但他的妈妈上台领奖时候呢，也为他的骄傲感动啊，流下了眼泪。不过这样事情呢，我们还是想要不要发生为妙吧。所以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去沉醉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迷失在音乐里边，来感受一本来自于 Shawn Mendes featuring Zedd 带给我们的 Lost in Japan Remix Edition 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All the tickets won't fly. We'd be in the same time zone. Looking through your timeline. Seeing all the rainbows. I got an idea. And I know that it sounds crazy. I just wanna see ya. Oh, I gotta ask,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Attention. We could cut it with a knife. I know it's more than just a friendship. I can hear you think I'm right, yeah. Do I gotta convince you that you shouldn't fall asleep? It'll only be a couple hours, and I'm about to leave.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这样一首歌曲还喜欢吗？ Shawn Mendes， 那他今年呢在全美音乐奖当中呢也是联手了这样的一个 Z 啊，凭借 Lost in Japan 的混音版本也是现场超级的稳定，当时呢这个 Shawn Mendes 他的烟嗓也特别的所谓性感满满啊。那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双萌组合也是帅出了新的高度，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搭配特别适合如今的年轻人们这样的一种在现场看音乐会看演唱会的一种感觉了。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一首非常推荐的单曲，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Stack 我们的 All For You 全新的混音版本，希望你一样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欢迎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了解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 Everyone sees a man so tall, so perfect, they say. Yeah, you've got a mission. I thought we'd grow in time. I wasn't prepared. And now am I forgiven? Oh, you look like you're so damn scared. I don't really think you care. You know that our time is through. It's over when I leave, you said. We're never gonna be again. You played your game and was all. 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伉俪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合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 据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位列全球十大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近五个世纪的光辉岁月傲然于世。10月22日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就是来自于 DJ PAPA PAPA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带，这样的一个 mixtape 您还喜欢吗？从开场这样的音乐能够听到的这种比较深沉的鼓点，再往之后我们会发现鼓点当中混入了一些人声，而人声再往后我们会更多的听到一种空灵的音乐质感。希望您可以来通过这样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和舞曲的混音，给自己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一种沉醉。 编这样的一首混音的原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KZ Rakers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Can't Stop。 这是一首 EP Original Mixation， 来自于2015年。而这样一张单曲的封面很有意思，可以看到一个无面人，但是全身是粉红色的，在一个圆形的框框当中，然后呢在一个圆形的框框之外，可以看到头面向右上角，看到整个的方形的封面的右上角是一块紫红色的三角形，这也跟它整个身后的一颗紫色的天空能够相互回应。 Can't Stop 来自于 Deep Jack，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关注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列表。 soy el fuego que 这位的音乐叫做 Techno， 来自于 Dr. Fresh Remix 的版本啊。这样的一张内容呢，也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Destro Cotto 带给我们的混音内容。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过了另外的一首这样的一个混音单曲。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在一首一首的跟朋友们把整个的电音单曲混合成为一个整个的 mixtape。这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DJ PAPA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带了。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过了来自于 Zany 带给我们的 Over Again， 来自于 March Remix Edition。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稍后见了。

张艺谋新片《影》昨天报收1295万，位居单日票房亚军，累计票房5.16亿。《找到你》昨天报收1280万，位居单日票房季军，累计票房1.11亿。《理查的姑妈》昨日报收635万，累计票房5.55亿。新片《超能泰坦：格格老师》首日票房仅625万，495万。而纪录片《帝企鹅日记二》的首日成绩更是不足60万。再来关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于昨天在内地院线绝版公映。电影由巩俐、姜文主演，莫言剧本，顾长卫摄影，赵继平音乐。影片曾在1988年于国内上映。时隔30年，该影片在全国各大城市1000间影院内重映。没有在影院内看过中国首部金熊大奖影片的观众，可以在大荧幕下观赏这部经典电影的震撼感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ank you. 15:38，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最后的一个单元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是来自于 DJ PAPA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带啊。那明天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部分他们的混音带作品。那么现在您耳边的音乐就是 New Disco 风格了吧，你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点比较复古的80-90年代的节奏呢？那当然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的周末时间做一种畅想一下，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会被什么样的音乐所影响过。那你会不会因为一些家长们啊，父母们他们那一辈人爱听的歌曲而影响到自己如今的听歌的一些个选择标准呢？是不是都是一些问题可以问到自己了？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看到我们第一条微博就是了啊，很简单很简单。当然也欢迎您去转发一下我们这个微博，把歌单传播出去，分享给更多你的好朋友们。当然如果想要进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之后呢，我会给您下发一下这个进群邀请的，欢迎各位，热情的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能够加入到听友群里边，跟我们的千百位的朋友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聊音乐，聊旅行，聊聊看你的志向生活的故事。那么当然了，稍后时间我们会跟您去分享更多来自于 DJ PAPA Papa 他的婚姻作品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根本停不下来。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Give it back. 来自我们的 DJ Papa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 Mixtape。 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有人也在问我说2019年你们的节目会怎样啊，很多人看来都是老听友嘛哈，都知道我们这个90月份就开始啊安排第二年的节目内容了。是的，2019年的话呢，你希望我在这里就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依然是在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以及凌晨2点到4点钟，我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带你一起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的口号就是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在微博当中可以继续互动，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可以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明天见。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某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